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m Lam， 系啦，我是夜奇啊， 我是仙人，又到每个，咦， 哦， 又系佢， 长期静音， 好灵异， 而家要开个牌俾你， 系啦，好，今晚我哋个 topic 咧就系讲咩啊？ 本来讲的士嘅，但我想第一件事想问一问你咧， 系点？ 少少爆肚嘅，未有讲过呢个问题，我想问你觉得九巴个坛嘢系 around 点啊？感觉上， 九巴咪有个人 俾人炒鱿鱼嘅， 有个人俾人炒鱿鱼咯，义无反顾咁帮一班唔应该帮嘅人咯，我觉得。 你觉得系？ 系， 所以系应该抵炒。 咪香港系咁嘅，即系有啲人咧就想人出嚟帮佢讲下啲正义嘅嘢啦。 系， 咁咧有啲人觉得，即系通常啲人咧。就觉得你多事嘅， 系嘛？ 佢即系唔会多谢你嘅，即系我都做过义工嘅，即系做过选举嗰啲咧。咁你做完之后咧，你就唔会想再做噶啦，系嘛？咁点讲啊？嗰两嗱，即系最惨咧，就系嗰个女司机咧。咁你出嚟做呢啲嘢，其实佢唔系为咗个人噶嘛。 系， 就算你当佢为咗个人啦，但如果佢争取到系所有司机都有， 大众人受福利， 大众人都有受到恩惠噶嘛。但系分开出嚟，冇人多谢你，觉得你多事。 其实有啲有嘅，即系我都有去到啲 noise， 即系睇到啲巴士司机都觉得佢多事嘅，即 系 佢唔代表我啊嗰啲咁嘅，即 系 连嗰张纸喺嗰个收费处。 唔系即系点讲啊？人咧好鬼抵死嘅，永远都系挑骨头，觉得你做嗰样嘢系有目的嘅，系嘛？佢又冇谂过咧，其实佢如果真系佢系为咗佢嘅目的啦，但系你都有好处噶嘛。 其实系 你永远都唔会即系，我发觉而家啲人咧系冇一个感恩嘅心嘅咯，即系唔觉得人哋做嗰样嘢多谢紧你。 啊，因为系咪？我觉得系 即系唔觉得嗰样嘢系为你系啊？ 即系。你物质社会嚟噶嘛？即系香港比较比其他啲国家更加物质，咁所以变咗钱会先行咯。 同埋咧，啲人就成日觉得喂，做乜都话有冇饭食先。咁我最兴啊驳啲人噶，你做呢样嘢有冇饭食噶？我话你包监一定有饭食噶，你唔会踎监。 喂，你讲起踎监就谂翻起咧，嗰个劫案喎。 系嗰个真系 嗰个搞笑咗少少。 嗰个摆明就系揾监踎噶啦。你谂下，我25岁出嚟开始犯案， 系 即系惯犯嚟噶嘛，系一个 系。 咁去到50几岁，你讲佢出嚟生唔生活到先？ 其实我都觉得佢应该，其实佢自己想入翻去，所以佢先做呢个件事。 佢 仲要佢脱节到系咁样，就咁多间银行唔揾，要揾间咁旺居嘅银行，即系 I mean 唔系咁旺居，即系而家新款新派啲嘅冇橱窗嗰一只。 系啊， 咁系咪你摆到明？ 咪咯，仲要唔戴口罩，唔戴帽，唔戴住，几乎 嗰个物嗰嚿嘢，即系以前嗰啲飞虎队嗰啲咧， 丝袜又唔笠只， 系啊，咁真系我嗰日系搞笑嘅， 系咪先？仲要几乎对住个镜头咁样，系嘛？即系等于啲戆居佬犯完法，走去 Facebook like 博 like 博， 其实系咪想俾人拍完，跟住喂我嚟啦，又系我啊，我嚟打劫啊咁样？ 咪咯，仲要揸支咁嘅枪， 锁我啦，塔我啦，我想翻。 如果你揸支咁嘅枪嚟打劫咧，我一定唔惊咯，呢一定唔系真枪嚟嘅咯。 系啊， 系咪先？喂，一定唔会系真枪嚟嘅咯。 其实系讲得难听啲，佢都啱啱出嚟嘅，边度搵到支真枪啫？ 系即系 换个枪就容易啲。 而家冇钱就做唔到贼噶嘛。 我觉得就贼而家嘅做贼嗰样嘢唔系即系打劫嗰只咯， 系啊， 用咗另外一款方式去行骗咯。 系啦，我仲要奉劝各位嗰啲谂住去打劫嗰啲仁兄咧，依家啲银行系唔会话好多钱嘅咯，佢就话俾你听。 其实系啊， 一嚿钱佢就拎走啊，唔信你试下去攞32-30万得噶啦，唔使攞得多，佢 睇边间行嚟噶，睇边间行，我净系查一查到呕啦。 如果系唔系啊？佢系细间嗰啲咧，佢系会叫你等一等，转头去俾你噶， 系啊， 唔系即刻俾。 佢因为佢个 counter 冇咁多钱噶嘛，喺下边即系有个叫金库嘅物体噶嘛。 如果你攞多啲，直情系叫你转头隔几耐先嚟。佢唔系啊，佢搵人压款嚟俾你噶。佢个 bank 要维持，佢依家个银行只可以维持住有几多现金。 通常打定电话去，而家我唔知啊，我以我所知嘅做法咧，譬如我突然间上手一嚿钱，咁我你打电话个分行，我要预备，即系你打去嗰啲什么理财中心啦，咁打完电话去，我要攞10万-20万，要乜乜纸嘅，你听日预备俾我啦，或者几多日后啦，咁样 约。我当你嗰啲人唔识啊，即系唔识得预约啦，我当你一行入银行就我谂住攞钱。 好少冇啦，而家 你真系唔使谂 啊， 你又唔使谂。 嘅， 佢唔会即刻俾到你。 哦，系啊，真系要等。 佢即系喺第二度压过嚟俾你咯。 系啊， 因为佢啲救就佢你去银行见到啲保安咧，成日出出入入去救几多钱佢拎走噶啦，唔会储咁多喺度俾你噶。 而家我谂系个机制唔同咗，即系金管局咧， 保险公司啊， 唔系金应该系金管局有限 同埋保险公司都唔受理啦。 我谂佢哋自己都有另外，即系咁佢自己都系做演出，即系冇玩啦。 系啊，即系你摆唔会咁多钱喺度噶。 系啊， 真系啊。 咁我哋讲喺呢个交通工具，点解我就想讲下的士 app 先嘅？咁但系的士 app 咧，即系太先进咧，我觉得净系讲的士 app 就冇意思噶，啱啱先？咁我哋啱啱近排新闻 系大家喺网上都揾到嘅嘢，我哋讲嚟就冇。 唔系即系知道，因为有好多嘢你都唔识噶嘛。即系我相信咁多款 app 你都未必会知道受晒。 即系我系唔用嗰啲 app。 系啦，都唔紧要。咁有好多嘢都系由旧变新噶嘛，系咪？咁我哋不如讲下呢两日就已经政府话的士会有八达通嘅。 嗯， 可唔可以出一出张相啊？八达通张相啊，唔该。你哋会觉得你会唔会用佢咧？因为八达通我部机啦。 八达通系乘客会用。 嗯。 但个司机唔会用咯。 其实你应该咁讲，如果你是一个用家，你咁样方便，因为好得意嘅，佢有27.9同埋一个 round up 俾你拣嘅，你会俾边样咧？咁样 我会即系个乘客系唔介意嘅， 系 即系佢用八达通系唔介意嘅， 系。 但系个司机就唔会有兴趣去用咯。 我唔知啊，我睇呢段新闻嗰阵时咧，佢又讲到明嘅，就话有多嘢免即系。免费收取一年嘅手续费， 即系一年， 系讲到明系头一年咋， 头一年。 咁但系咧，以我所知，有朋友仔啲朋友做的士噶啦，咁佢就会话翻我听，哇，做八通好唔掂，我收翻钱唔知成个几两个礼拜先收，即系 一个月啫， 一个月啦，即系佢月结嘅，即系我以我所知，佢话可以做一个礼拜，但系佢话黐线噶，搵一个月咁开边点开饭啊？ 唔系啦，佢咁嘅。的士咧就日日计租嘅， 系 你一收工咧，如果有车主租车咧，单头车咧俗称，咁有个车主嚟收啦，车行车咧就车行又派个人嚟收啦，系你一收工佢就要俾租噶啦， 哦， 佢每一日都即系以前我哋叫嗰佢哋叫嗰啲的士佬就朝行晚拆， 系 即系呢头收就嗰头使噶啦，咁咧你每一日就要交租，但系。佢个数咧，如果用八达通咧，就一个月咁样过翻落你度喎。 哇，咁咪仲惨过做 Visa，Visa 咪仲快过佢？ 系噶，唔系Visa 都有数期噶嘛，即刻过俾你噶嘛。 都系一个月啫嘛，咁我 Visa 咪仲着数？ 系啊，唔系但系 都而家 PayWave 啦，啱啱先你同八达通一样嘅啫嘛，仲可以积埋分添。 唔系、啊、的士，喂的士又唔制咯，你如果你碌 Visa， 佢有排搞嘅，又攞个 approve 曲咁啊，等好鬼耐。 啫嘛，而家好快嘅啫。 都唔够八达通快啊，八达通嘟咁啊搞掂噶咯，走得噶咯。 其实差，如果我即系以我所知，而家系七仔买差唔多。 咪 Visa 而家有啲功能嗰啲咧，佢系叫 PayWave 咧， 系 佢个你总之你嗰张卡有个晶片咧，佢有嗰部机真系其实都系八通咁买嘅， 唔系好耐嘅啫。 但系嗱，的士我点解叫啲司机唔肯咧？第一，佢如果用八达通咧，全八达通缴费我计吓，即系全八达通啦，唔好由 cash 由八达通啦。咁你揾几多咪人就知道晒咯？ 有几多个蚊位？ 系咯，因为 其实咧， 因为系冇人冇人知你揾几多噶嘛。如果你全部现金过数， 你报税嗰度你就唔使。 系啦，如果你系用八达通嘅，咁你走唔甩噶咯。你揾几多就 报税一个咁。所谓呢个咩无现金城市啊嘛，咁政府梗系想玩啲咁嘅嘢噶啦， 唔系 啊，啱先？ 你走唔甩啊嘛，因为我记得香港系咪有几万部的士？咁你几万部的士，十居其九会报税噶啦，因为现金 有报嘅， 佢又唔系又唔交税就冇噶啦， 唔系佢哋有报嘅， 有报， 你明我意思嘛？ 唔 系佢报到一样嘢系报到啱啱好系唔使交， 佢哋 嗱你唔好话唔交， 系 唔使交 人事。形式去报咧，咁佢哋即系如果你用八达通功能嘅话，变咗佢有记录噶嘛？咁佢有记录嘅时候，咁佢有几多收入嘅时候，到时你同税局嗰度 cross check 嘅时候，即系要对嘅时候，喂，你报俾我咁多，你逃税漏税喎？ 咪咯，你总之，冇人会中意用八达通啦。咪试过我哋嗰头有收嗰啲市建局嚟收楼，咁嗰个人又嗰个租客就唔肯走嘅，就话佢无理，即系佢唔系租霸，佢话我做开生。生意呢度，我揾几多几多，一年揾几多？你而家收咗我层楼，我揾唔到啦。哇，叔你唔好咁大声讲啊！ 地啊，税局嚟揾 你 啦。你 有冇报税嘅先？你揾咁多，你纳过几多税先？你冇可能，冇可能。喂，你我任你计免税额，你都有个客有个数噶嘛？你养卅个仔女，廿个阿妈，你都有个数噶嘛？你除晒嗰啲免税额，你冇可能唔报税噶喎。 系咯。 是咪先？所以呢个呢我諗即係唔会广泛使用。 你都知啦、啊、近排有啲政府好得意㗎嘛。噏、 嗯、 完就噏完就算噏咗之后就冇。唔係做唔做系另一回事㗎嘛。 即係佢係我哋个节目嘅另外一个版本噏得就噏囉。 咦、欸、係呀。 不是你是可以咁做嘅，但系冇人肯咯。即永远都系现金交嘅，你冇人知噶嘛。你好似而家啲人申请公，你申请公屋用乜嘢过啫个额？两公婆焗住个老婆，是打个唔做嘢咯，跟住去做嗰啲咧，周时薪计噶，我出现金俾你。 系啊， 咁你证明到你搵几多啊嘛？ 嗯， 系咪先？如果用嗰、那个，喂，一个家庭。萬一二蚊喎，兩個人喎，有冇可能生活到啊？你申請到間公屋得，因為你交嗰、那個租，佢依家政府計嗰個數咧，係你申請到間公屋交一個好廉價嘅租咧就得。 嗯， 但係大佬，我未申請到之前，我交緊好貴租噶嘛，我交緊幾千蚊個月，有乜可能申請到啫、 嗯？ 如果你一個人做嘢， 其實而家我聽到有啲即係有人喺茶餐廳食嘢啦，聽到隔離台咧，真係有好多人咧特登搞到咧唔即係佢，你唔好理佢做咩嘢。都系永远都收现金， 系啊， 真系就为咗间公屋， 系啊， 因为而家楼下太贵，根本系搞唔。 咁你两个人嘅单位，佢唔知万四定几多啫嘛？一个月 嘅收入。我就知道申请公屋咧，你唔、嗯、你个户口唔可以多过20万。 唔系啊，你仲每个月 跟住每一个月嗰啲就 收入， 系啊，嗰啲就 你万唔知万四定万， 应该冇咁高添。 我当你万五啦，唉、哎，好未万五蚊你生活唔到啦，两个人、啊、又交租又剩。你讲紧系申请前、 啊，系申请前啊， 申请后 但系好笑噶、啊， 你申请后就 O K 嘅。 入咗纸之后咧 ，O K 咗嗰份文件，其实政府啲漏洞都几大嘅、 嗯。嗯， 你入咗佢 O K 咗，你就可以乱咁嚟噶啦，你入边发达都得噶啦。喂，大佬，即系呢啲唔 make sense 啊嘛。咁喺外国，即系讲真嘅，喺外国。好多攞綜援啊，類似攞 welfare 嗰啲咧，咁你申請嗰陣時一個審批之後嘅，你每個月都俾人哋 random 咁樣抽翻嚟。 唔 係 啦，外國就大佬人哋真係跟住追，喂， 真 要你去報㗎。 即 係 因為有好多嘢制度一定要嘅。 有嗰啲定時家訪嘅人哋。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啦、 啊啊。你香港俾嗰啲冇㗎。 我個朋友喺比利時嗰度申請嗰啲咩咧？申請嗰啲政府嗰啲咩裝修唔知咩啦，總之係。嗯你同政府攞咗啲嘢 嘅， 佢哋揾咗人拍架车喺度啊，睇你有几多生意噶，你唔知噶。 啊，系啊，佢哋好多咁 嘅查你噶， 系啊系啊， 你唔好话俾佢听，你冇咁嘅生意啊。 系啊，所以变咗其实，我觉得政府真系有啲嘢系啊，真要进步一下嘅。你唔可以咁墨守成规咯。即系我好明白香港生活而家好艰难，但系太多公屋富啦。 系啊。 真噶，太多公屋户啦，即系你有阵时去一啲停车场，你会见得到，哇，好靓、啊，跑车嚟噶、 啊，晒气啦！我朋友啊，奉公守法啊，嗰啲兄弟姊妹走晒啊，啲父母都唔喺度啦，佢住紧间六个人住嘅公屋啊，佢话交费俾房署啊，房署话你冇搞我做咁多嘢。 吓你讲真的， 我唔查你就继续住 手续啊嘛，好多手续嘢， 佢好多嘢搞嘅，转个间屋俾佢， 退翻俾佢都。 唔系佢想要个间细 嘅单位， 即系佢住唔到咁多嘛。 系啊， 我咁佢都好 OK， 即系 我冇 expect 过。 系嗰个房屋处嗰个房处啊吓， 嗰班人咯、啊， 系啦、 啊，太难。 我觉得几好、啊，唔知道房屋处几时再请人，得闲入去试下可唔可以做？ 以前咧， 哇，点解咁冷啊？啱先， 以前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嗰时咧，啲同学咧，曾经啦，因为嗰时读high deep 嗰时候咧，咁有几班噶嘛，咁、 嗯、 有时候我哋上某啲堂，我哋会 join 埋一齐坐喺一个班房上堂，咁啊会识啦。咁、嗯、啊，听到有个同学仔啦，其实嗰时差唔多啱，即系啱第一年入去读嘅，因为安师系插入去由第二年开始读起嘅。嗯嗰阵时听到咧有个同学仔啦，佢、 嗯、 系已经申请咗单人嘅公屋，咁你知道单人嗰啲咧系等好耐噶嘛？ 冇所谓啊，佢出到 等得咁嚟就差唔多噶啦。 重点唔系呢度啊，咁因为其实佢到毕业嘅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嘅，因为都系嗰班人，我哋有时会出嚟食饭，咁都会听到啲近来嘅事噶嘛。我觉得有啲嘢就系好可悲嘅，就系你啱啱毕业出嚟，有个好嘅，即系我哋叫 offer， 即系人哋啲公司提出咗一啲，即系可以搵啲更加高人工嘅工，但系佢为咗嗰间公屋。佢都係 keep 住揾嗰個 minimum 最低嗰個數，捱到。但係你諗下單人嗰啲真係好， 咪聰明咯，咪話佢 十年八年啦，起碼 都唔知，真都唔知。 起碼 係啊，起碼 而家唔接受申請啦，好似 係咩？我唔知。喂，繼續啊，跟住佢點啊？ 冇啊，咪 keep 住都係繼續做呢啲咯。 嗯， 咁佢而家即係攞得到啦， 係 㗎。咁佢攞咗未啊？ 未 㗎。O K。 但係佢仲係為咗佢嗰個目標就係。单人 对咯，咁佢有可能结婚噶嘛？咁点啊？ 冇噶，个女朋友唔知啊，即系佢最近好似听讲话有女朋友嘅，但系我觉得你继续咁样落去嘅， 即系养懒人， 唔使谂，唔使谂，即系唔使谂将来个，你就系为咗嗰间，我觉得你就放眼于啱啱毕业嘅时候，你咁样样做可能。初初我哋以为会唔会系即系收到消息或者之类咁，差唔多要上啦。但系嗰我都即系出嚟都做咗嘢几年啦，两年之后都仲听紧佢等紧，但系都仲系做紧万零蚊嗰啲， 即系日日得升佢都冇谂住升，即系佢或者有佢嘅前途可以更加好 嘅。系啦，所以我就谂，其实嗰一间一人嘅公屋系咪真系咁紧要、咁重要，而令到你去放任你自己呢几年嘅时间呢？ 唔系放任啦，系放弃啊！ 放弃自己人生，系真系放弃自己人生。 咁你唔使谂将来，即系得你一个咁样样。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将来可能会成家立室之类嘅咧？ 冇啦。 好，我哋高科翻咗少少。咁我哋一阵间讲翻的士 app 啦，app 完之后，跟住讲下啲的士趣闻啦。 好啊。 好，我哋下一节翻嚟。 嗯。